看天边夕阳，恍惚想起你的脸庞，毕竟回想难免徒增感伤，心叹息我们那些好时光，夜未央繁星落夜未央星河独。